请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今天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之下呢，今天中午到下午本市将维持晴间多云的天气，但是由于控制本市的大气团比较冷，导致上午气温的上升速度并不是很快。预计今天的最高气温在8度左右，比昨天南郊观象台10.3度的最高气温低2度，而且等到下班放学的时候，气温会逐渐下降到6到3度，天气给人的感觉比较冷，请各位注意保暖。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20%。来一起关注下班和放学时的天气是什么样的。晴间多云，偏北风2到3级，气温6到3度。我们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11月28号星期三的午间时间11:33:16，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喜欢旅行的老铁们，打开我们的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在我们的嘉宾群当中 啊哈、 不乏有高辨识度、高学历、特别低调的人。 是的，今天这位就是， 真的一点都不夸张。 对， 他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非常的文质彬彬、 温润儒雅，但是呢又非常的热爱生活。 当呢我们问他要一些资料的时候呢，他说啊，周主任等会儿我你有点忙哈，一会儿给你发过去。发过来一个非常好的 PPT。 我什么 PPT？ 4K 的啊。 哎呦， 4K 高清。 我跟你说，我那个 PPT 还有 PDF 我都做不出来。 看到了他的所就读的大学以及他所生活的履历哈。 是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超级旅行家、摄影家，低调的李瑞先生。欢迎 李瑞。 谢谢。 哎，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是第二次见面还是第三次？ 第三次见面吧。对，第三次。 今天呢带着大概是不到两个月之前的9月26号左右的时间，去到了枫叶之国加拿大，他的感受。 是的，我觉得就是我看完了 李瑞先生拍的图片，我对加拿大就颠覆了我对加拿大的印象， 是吧？ 对， 以前是个什么印象？ 以前呢，我只知道加拿大美，但是看完图片之后，没想到能美得这么的不真实。 对，就是我们老觉得就是照片嘛，我们看到的，因为我老看 PS 的照片，现在是演员们啊，什么，因为像美化哈，像李瑞先生那照片，真的是用我们普通的智能手机拍，也可以拍出非常漂亮的名片一样的照片，是吧？ 没问题。这个手机拍出来我试过，专门上手机和相机对照的，没有什么区别。 干完之后呢？ 天哪！ 数码机扔了，啪！ 来，我接着你一扔 吧。哎，作为摄影家的身份，作为喜欢旅行的文言旅行达人的身份哈，这趟行程的起始总有一个原因吧？是蓄谋已久，还是咱们说几个朋友说走就走？ 其实是蓄谋已久，因为我这个刚才您过奖了，因为但是我这个确实计划性比较强，就是。我呢会把就是刷大洲啊，就是比如亚洲刷完， 刷大洲。 咱们前两次不是这个俄罗斯吗？ 俄罗斯、 亚洲、欧洲，然后这个该美洲了。 美洲， 美洲， 这个是啊，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就是我非常喜欢秋天，秋天的色彩特别好。 是秋天生的吗？ 我冬天生的 啊，冬天生的， 所以喜欢颜色 啊。对，而且摄影师对色彩的捕捉是非常的期待的。 对， 而且一年的难得的秋天，加拿大有非常的漂亮哈。 是的，是的。 到底我们的李瑞先生呢，这大概半个月的时间在加拿大枫叶之国，九月份应该是难得的好天气，他能带给我们怎样的旅行感受？ 好的， 你期待不到的， 我期待啊， 我和大家和一起非常期待着一会儿李瑞先生精彩的分享。 是的，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说到最美两个字儿，首先会想到一首歌， 是的， 李泉，不是 羽泉 啊。对，今天我们讲讲北京啊，北京是非常漂亮的地方哈。 对， 一年四季都有逛的这个可能性和一些方方面面的感受。现在有十条，最美的北京街巷出锅了。 哎呀，最美的北京街巷。不停车的西总部胡同，百年老巷飘书香的杨梅竹斜街，脏街变亮街的三里屯西街，经过各区推荐，层层筛选，最终由北京日报读者和相关专家推选出十条北京最美街巷和十条入围奖的街巷。 哇， 那这些街巷呢，是从全市基本完成整治的892条背街小巷当中脱颖而出的，是北京街巷治理成果和胡同生活的新名片。 为什么现在凭这些街巷来？因为1000呢有点乱呐，对不对？你说乱摆一些小摊儿， 是 垃圾随便放， 乱停车啊，人和车就挤得水泄不通。 是的， 是的，就都有啊。 大杂院啊，拆了违建，亮出了天井，围堵开墙，打洞布设便民菜店。街巷卫生有人打扫，过境车辆有人管控，路边花草有人拾掇。老北京那些叔叔阿姨们不禁感叹：老北京胡同风闹回来了。 哎呀，终于回归了哈。为了助力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号召居民回社区报到的党员，还有专业志愿者参与街巷共治。今年四月，北京日报联合了市管委啊、市城管委哈、首都文明办还有团市委等单位，发起了我家街巷最好看这个系列活动。最终就是这个评选出来了这几个街道啊。 是的，其实我们了解到大街小巷小胡同啊，不仅仅是北京生活居住的地方，很多老百姓哈，更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很多想来北京串胡同的人不在少数，对吧？ 对对对， 记录着悠远的文明痕迹，是城市生生不息的机体，是北京城的根儿。希望呢，通过我家街巷最好看这个活动呢，打造崭新的这座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金名片啊！ 是的。 我是特别愿意逛那个胡同嘛， 哎，我也是 啊，找一个好天气。 对呀、我就打算过两天就想去锣鼓巷那个附近逛一逛嘛，周末打算错峰， 到周四周日对下午的时候去，一定是会有不同的收获啊。 没错。 第二条来关注飞行的事 儿。好， 南航想必很多朋友坐过哈，南航国内航班推行的一个服务，什么服务到的？100%预选座位。 好了， 靠窗的，靠窗 的，是的，全选靠窗的。我要选第一排， 第一排啊。 是的，为了提升旅客的乘机体验，推行无纸化登机，推广绿色环保出行，南航发出通告表示，计划于2019年的1月1日起，在南航实际承运的国内航班上推行100%预选座位服务。 国内航班哦。这个南航方面表示了，我们成功把票购买了之后， 所谓道道和准子，就可以通过南航官方电子渠道进行座位的预选啊。官方网站www.csair.com 啊，手机 app 是南方航空，或者微信小程序南方一行等等都可以实现这个服务。我们在通过安检前，仍然可以通过上述官方的渠道选座和取消纸机。安检前， 安检前， 五分钟之前还可以不做这事情啊。 哦，我的天哪， 手机 这还是不错的哈。 在办理座位预选的时候，可勾选自动值机，南航将于航班起飞前自动为我们的旅客办理网上值机的手续。 是的，那对航班起飞前四小时还未主动选座的旅客呢，南航将自动为旅客预选座位并办理网上的值机手续，建议旅客提前45分钟到达登机口哦，登机口将在航班起飞前15到20分钟关闭。 这些知识大家要一定要了解清楚啊，别耽误自己的行程。 是的， 在支持这个电子登机牌的机场的旅客，可以在航班起飞之前通过上述南航官方电子渠道获得电子登机牌，获取电子登机牌。 哦， 现在都是不用人工了哈。 对啊， 并凭电子登机牌直接通过安检登机，无需再排队打印纸质登机牌喽。 啊，很方便哈。 对， 其实原则上机场人工柜台是不受理座位调整需求的，那仅提供行李托运服务。 嗯哼， 对， 这越来越方便了哈。 是， 哎，之前有一个非常网络的一个红片，一个红人用那个手机拍摄一个小视频，链接起来非常顺畅哈。他就拿了一个登机牌，还是纸质的。有一个镜头啊，他这样真着急往前冲。 啊， 现在享有没了，快没了。 对，然后在若干年之后，可能都是那 手机 直接数码化的， 对， 刷一扫，然后就浮现出来一个纸质，就是那种电子化的登机牌， 就跟那个什么， 对呀，真的是超现代化呢。嗯， 大家好好的工作，好好的加油哈。 好的， 冰雪是我们这个季度的当红的主题哈。 嗯嗯， 冰雪旅游旺季开启了一个叫做高品质家去体验的主流冬季旅游体验项目。 哎。十一月以来呢，北方各大城市先后迎来了2018年的初雪。 在哪座城市？ 在哪座城市？ 东北 很多城市都可以啊。各大冰雪旅游目的地也纷纷拿出了准备一年的新项目、新玩法，迎接今年的旅游旺季。今年以来，各地积极探索冰雪加融合发展新模式，什么都是加。冰雪节、冰雪季等活动明显增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关注冰雪旅游。 就在最近，马蜂窝宣布了2018冰雪旅游报告。报告显示，进入冬季，国内最热门的冰雪旅游目的地分别一看，基本都集中在东三省： 哈尔滨、 说出来、 大连、沈阳、雪乡、漠河、长春、阿尔山、丹东、延吉、张家口。 以上报名的朋友这边集合，你们分在一年级一班。 对，好。 Oh, 对，报告显示滑雪是目前最受欢迎的冰雪旅游方式，滑雪场和滑雪旅游度假区在热门冰雪景点当中占据了6席。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仍然是国内最热门的冰雪类景点，中国雪乡、中国雪谷紧随其后。而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南方的冰雪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这个发展非常迅速。虽然说我们没有这个先天的自然条件，但是我们有人工啊。 没错，四川 也是可以的， 峨眉山滑雪场、西岭雪山滑雪场进入了冰雪旅游前10名的热度搜索当中。 对， 像湖北啊，除了小龙虾，还有浙江、贵州、湖南等南方省份也纷纷建立了自己的冰雪类旅游景点。 对，而客源地方面呢，相比北方人，南方游客对冰雪旅游那肯定是热情更高嘛。 嗯， 毕竟就是见雪见的少。 嗯， 报告指出，最关注冰雪旅游的10大客源地分别是 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杭州、天津、南京、成都、重庆、武汉，其中南方城占了8席。 你看看 这边的朋友来到一年级二班。对了， 那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至2017年冰雪季，我国冰雪旅游市场规模达到了1.7亿人次。到2021到2022年的这个冰雪季呢，我国冰雪旅游人数有望达到3.4亿人次， 是不是翻 直接翻了一番？我的天哪！那这个市场潜力是巨大的。而日前的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也印发了关于做好冬季旅游产品供给工作的通知。那提出要加快推进旅游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丰富冬季旅游产品供给，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冬季旅游需求。 希望在每年的冬天，大家都跟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雪呀、然后呢非常漂亮的这个滑雪场进行一个亲密的接触。 是的， 今天咱们说加拿大到的是吧。最后一条我们来关注加拿大的信息。 好的， 加拿大再出 对华游客签证简化的政策。 哇，这个政策很好啊。 政策 是的，恰逢中加旅游年，加拿大对华出台签证简化政策，欲抢夺日益增长的冬季旅游客源。11月26日，加拿大移民部宣布，今后中国游客在申请加拿大签证的时候， 怎么了？ 自主选择芝麻信用签证报告，这个咱们昨天已经说了。 是， 对，那用作财务及履约能力的证明啊，替代银行流水单和存款证明，还是不错的。 是的，其实我们刚刚那个说的今天的主角呢，就是加拿大。 对， 一会儿要听听我们的李瑞先生到底他在加拿大有什么新鲜的感觉啊。 是是是， 时间来到11:45。今天我们把足够的时间聊给我们的好久没来的李瑞先生哈，马上有请特别大来宾李瑞隆重登场， 欢迎。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会是谁呢？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是想一个生活在魁北克省或者加拿大某省的一个非常厉害的超级导游啊，虽然已经4、5、6旬了，但是跟年轻人一样，带着热情的向往的游客踏遍加拿大的方方面面，我觉得这是非常厉害的哈。今天呢，我们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准时答录机发来自己的留言，也是非常的厉害哈。 对， 这位朋友叫做回去，他说惠斯勒一个充满刺激和挑战的地方，不夸张，好朋友们，北美最佳滑雪场之一，每年到访这里的人大概有200万人次。 哇，惠斯勒 主要是为当地举办著名的高山滑雪和山地单车场地慕名而来的。 嗯， 季节刚好合适，时间自己安排。 自己安排好。还有个叫做小易，他说有一个酒店啊，叫做 Fairmont。应该是班夫 Springs Hotel， 真的是太漂亮了，下次打算去住城堡酒店。 瑞点头了， 这个是他班夫里边那个酒店吧， 非常非常著名，当地的地标在路易斯湖畔，看湖景，就是不用出门，在窗户站在窗前就是湖景。 你们是不是这次也住这个了？ 住了吗？ 没住不起，有点贵。 是很昂贵的一个， 对，稍微有些贵，一晚大概2000块钱左右， 2000块钱，2000人民币是吗？ 2000人民币左右，对， 了解了。 对，可以去体验一晚啊。 继续说说那个热爱生活的小和和。 小和和，想买个加拿大鹅，适合冬天极其怕冷的矮子，有推荐的款吗？有， 在那个加拿大有这个品牌，对不对？ 有， 是大家都穿吗？还是只是中国人穿的比较多？ 可能中国人多一些，因为当地不太怕冷，当地其实 对，是的，因为加拿大人就是 人家， 他们说我们这个羽绒服， 户外， 这不就是加拿大版的波司登吗？就真的没必要。 是 的， 我们9月份去还有穿短裤的， 真的吗？ 对， 这个也没必要。不管怎样，因人而异哈。希望您呢买东西去加拿大旅行都得到完美的体验。 是的， 马上有请李瑞跟我们来分享他这趟在加拿大15天的精彩分享。 太美了。 我们说一个人去一个地方会有留下照片，有的人呢就是匆匆忙忙的照一下，啪就走了。李瑞先生不是。 不。他是摄影师， 他照的每张照片都可以登刊的。 对，我觉得他的每一张照片都是注入灵魂。 是的，是的，是的， 是的。是的， 我们怎么开始这个行程呢？因为几个人去这趟，是您自己还是一帮朋友？ 这次主要是我带我父母去，因为 真孝顺。 哇，带着爸爸妈妈。 对，因为他们其实他们没去过这种发达国家啊，以前主要是在亚洲，所以 加分啊，加分。 对，这带他们去看一看嘛，因为退休以后嘛。而且 其实加拿大非常适合休闲旅游，它不是那么累 是吧、嗯、啊，节奏没有那么快， 没有那么快。嗯、对， 十月份之前就是十月一之前走的，对吧？ 对，十月一号之前啊、我们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在十一之前就是九月中下旬，主要是去的加西，就是落基山那边。 哦， 因为落基山那边海纬度高，海 冷啊。 对。就是晚上比较冷、哦、但是它有暖气、 哦、有暖气， 屋里没有问题、 妈呀还有暖气呢、这么好呢、 小太阳、 对，然后白天的话是还那个风景非常好，因为都正好到秋天了嘛、正好是叶子都黄、 是漂亮。 那会下雨吗？还是说基本上都是晴天 啊、它那边山区风就是天气变化比较大，就是下雨也不会这个一直下。而且这种有间接性的雨的话会有彩虹，我们就是碰见好几次彩虹。 对，我看到了一张照片上面有彩虹。 我冷特别那个想问他是不是 P 的时候，我们摄影师从来不 P 的。 再说彩虹怎么往上 P 啊？ 是是是、 对的。我们在山脚下的时候觉得还是下雨下雪，就天气不好。一到山上的时候就没有十几分钟时间，哎，就晴了，这片云就过去了， 爽了吧？ 特别好。然后西边出太阳了，然后整个看整班夫小镇上面一道彩虹。 哎呦， 特别美。 哎呦， 我的天哪！班夫小镇上面一道彩虹，那得多美啊！ 美惨了，对吧？ 童话般的，真的 是不是？还没有什么人当背景，全是大自然。 哎，对。 对吧？这个是太难得了。 是的， 我觉得是不是班夫小镇就整个那个班夫国家公园就够咱们玩好多天的了？ 没错，您说的特别对。整个班夫小镇，班夫整个国家公园呢，它其实分为两个，就是主要是班夫和贾斯珀。 贾斯珀， 班夫这个国家公园呢，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它。一方面是有些很好的风光，另一方面它休闲娱乐包括极限运动，你就是不同的人群在那里都会找到自己的 玩，还可以住在里头。 对对对对，有很多的住宿。是的， 可以露营，对不对？ 可以露营，露营地方非常多，而且他们那边非常的方便。我们在路大这个叫我们叫冰原大道，就里面叫主干道，就是马路上全是开房车的啊，或者是这个它路边就有这个房车 点， 房车营地，或者是露营点，就搭帐篷， 方便哈， 特别方便。 你这北美啊，欧洲的房车文化非常普及， 非常普及。对， 咱们国家也是在逐渐的去普及房车这一块。 对对对 的， 而且它那边其实有很多这种步行的这种登山的步道的小径。那么其实你不光是自己自驾，你要是有体力的话，可以走一天时间、半天户外啊，户外。你因为你虽然去的目的地是一样，但是其实摄影师。包括户外的旅行者，包括极限运动者，他是玩法不一样，各有各可以各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这个乐趣点， 没问题， 没问题哈。 带着爸妈去的，那应该也是针对爸妈，你也设计一点线路，有没有这样独特的一些线路 啊？ 父母的话， 对，主要他们其实就是看一些最经典的一些这个景点 景嘛 对，班夫和贾斯珀最大特点，包括整个加拿大也是，它其实是就是叫千湖之国，就是它当地全是。这种高原的湖泊，但是最好的地方就是它的设施非常的完善啊，带爸妈去，带这个老年人去的话，他们不会很累， 也不孤独，也不寂寞。 哎，对对，其实那个，它有很多野生动物就是你不会觉得很那个，就是 无聊的， 很无聊，或者是很荒芜感觉，而是那种非常是这个就是人在画中游那种，而且可能路边会有一些驯鹿啊，或者说这个小鸟啊这些 是吧？ 对， 窜出来带欢呢什么的。是， 整个行程不紧不慢，能让叔叔阿姨，其实叔叔阿姨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 真的想多停留一下。 到处都是红的、黄的、绿的都有，晚上有雪山。 对，没错， 这个太无敌了。综合 加拿大跟西藏最大的不同就是加拿大相当于是我的眼睛和身体都在天的，就是这个都非常舒服。像西藏可能是身体可能会有些不适 对，我的眼睛是很舒服的，但是身体可能有点受不了。 对对对 对， 而且这带爸妈出去，包括我们一般如果自己出去也是在一个地方你可以多待几天时间。那么在班夫国家公园呢有这么两个最就是集中的住宿点，一个是班夫镇，还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路易斯湖镇。这两个是最集中的这个景点，最集中 不好订房吧，旺季的时候。 对，这个您说特别对，就是需要秋季的话夏季都需要提前几个月时间订。 你看就像这种它都是不可能说走就走的，你必须得蓄谋已久。 对，但是你要是房车没有问题。 对，有房车。 对，而且房车还便宜， 从回龙观开过去。 回龙观你这开的是什么车？ 有点远。 对， 就是有点远。 而且这个班夫呢，其实班夫周边有很多这个很经典的湖泊，有这个雪山，然后包括这个路易斯湖镇旁边也有很多最著名的，就是他说的这个孟连湖。孟连湖以前是加拿大20元加币的背景，你想想能进入他们那个国家的货币的这个背景，它的地位相当于，比如咱们城乡 相当于桂林， 桂林山水，对吧？ 对呀、啊， 三西湖三潭一月，就这个级别，都是世界级的这个景观。 哦、 嗯，而且就是你会看到啊，真的，你在这个整个这个班夫国家公园这个我们叫冰原大道上自驾也好、嗯，徒步也好，就觉得雪山触手可及。就是在国内的话呢，或者在其他地方吧，我跟你说，在其他地方就可能雪山非常多，但是可能很有这种大片那种森林，它是既集合了雪山也好，这个森林，包括这个黄的这种落叶的这个乔木也好、 嗯、 啊，这个冰川各种各样的地貌集合，全在集合在一个地方，所以你基本上你不用很累，不用到处去跑，你再走一路，哎，就能 集大成于一体的， 集大成， 对， 没错、嗯。而且最大的特点呢，我觉得啊，一方面它这个自然的景观，另一方面还有它会有一些这种人文的这个， 嗯、 其实会有一些它的当地的小木屋，包括它这种船屋，它叫就是这个 boat house， 就是 船屋 、嗯，它里面会有这个皮划艇，你可以在湖上去划、 哦。是，我看有一个鲜红的小皮划艇， 是那个吗？ 对， 红色的， 哦、没错， 那个红也太漂亮了， 特别好， 就特别亮眼。 就是它的不光是自然景观，而且它这种人文的人造物也非常的好看，这种小木屋，这种斜坡的这种屋顶、 嗯、 跟周围这种自然景观完美的去结合在一起、 嗯、 有时候我们会看的说这个可能当地会一个我们比如说建个酒店或者建个什么东西、 嗯、 就跟周围可能不太搭调啊、 嗯、 但是当地对于生态的环境，对于景观，其实它就是对于景观的保护非常的好， 是 嗯， 跟那个 了解 对， 就是你照个相吧，你甭出来一个银色的建筑物、 啊、 并没有、 哎、对， 我们 是的 都在那个树林当中，根本看不到有房子， 没错， 掩映其中，然后又会觉得相得益彰， 没错、嗯、所以就刚才说的说这个我们不用撇，因为它本身你不用把什么这个烟囱或者说什么不和谐的 这有时候动物都会蒙蔽，动物这 帮 这么多人 没错， 是吧？ 是的。 时间的关系呢，其实我们的加拿大呢、嗯，还有自驾的那个行程哈， 对， 行程特别多， 嗯、 是就是我们尽量让李瑞先生把自己他想最想表达的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没错，到底有哪些美景呢？ 对，我们呢一段广告信息之后，下半段还要跟着李瑞先生走进美丽的秋日加拿大啊。 好。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青南古苑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新月会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 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0,000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失，爱将永远长存。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大家好，来一起关注今天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较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我们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旅行号1073。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Day goes by that I don't think of you. How you're guiding me through life the way that you do. I don't know what your plans are, but you know just what I need. You are my gardener, and I'm one of your seeds. 刚刚我们还在感慨说对于生活的一些追逐哈，人生的现实会有一些落差的时候呢，其实我在这么想哈，每人都有几分失落的时候，但是你想，你永远向着一个向光的地方去往上看，去往前追逐，人生就会变得不太一样，至少不会懈怠慵懒。 我觉得人生真的是要经历不同的阶段。其实就拿收入来讲，当你收入比如说是10,000+的时候，它是一个心态， 生活心态。 对，但你会发现当你可能高出这个有几万块钱的时候，然后你会发现好像内心的失落会更甚。 其实每一个人呢都会想向往，比如说他如果你刚才说10,000+，这个100,000+的生活会不会很开心呢？ 其实并不是， 有他的烦恼。 对，就只不过是不同的烦恼而已。 所以说呢，我觉得真正的生活家是在你的 出去玩 真正的生活家是在你有限的这个生活区间里经营好你的生活，这是赢家。 对， 人生赢家就是这样的哈。 是的，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人生赢家之一，他经常会带着自己的父母去感受世界漂亮的景色哈。 没错， 这份心是真的是生活家， 又是非常孝顺，又是非常有才华，而且非常的怎么说呢，性格也是很开朗又同时很温文尔雅的这样一位嘉宾，他就是李瑞。 欢迎李瑞。 好，谢谢， 欢迎。刚刚我们在上半段呢介绍了一下这个班夫和 Jasper 哈，反正他俩离得不远，反正是得2-3天吧，得个这个时间吧。 是这样， 班夫的话、嗯、如果你一般的玩走马观花要两三天时间、 嗯、 啊、 嗯、一般的 对、哦、因为它非常的大啊、嗯、那个而且景点呢也特别多，虽然我们刚说这个景点比较集中、嗯、但是你每个景点你可能至少半天的时间吧、嗯、你不能说就是到那儿去看一看吧、哦、你可能去深入去了解一下当地徒步一个小时半个小时溜达溜达， 毕竟不是自己国家的一个公园、嗯、对不对， 对想想你都来都来了 是吧，玉渊堂还得半天呢、啊、 来都来了 对的对 好好玩一玩、嗯、 对，一般来说像罗基山这两个国家公园一般是一个礼拜就是比较充分， 一周啊、 哦、一周时间 比较充分、 嗯、 啊，这个路线一般是这样啊，就是大部分人都是坐飞机到他最旁边最大城市叫卡尔加里， 嗯， 卡 尔 啊， 卡 尔加里到班夫也就是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就到了。班夫呢，应该是就是到班夫镇。班夫镇的话呢，你可以先做一些休整，那周围它会有一些这样的湖泊，你可以去早上，尤其早上的时候，嗯、就是这摄影的一个窍门，就是 想、哦、好嘞好嘞 想 来来来、 想拍倒影、嗯，远处雪山的倒影啊，你就是早上去， 啊、 因为 早上 没有风。 嗯、 哦，一般来说没有风，哎，特别特别的漂亮， 真的。 而且对班夫之所以有名，一方面它是一个很大的镇子，就是你可以去做一些补给和休息；另一方面，它周边的这个景点离它非常的近 啊, 啊，你开车可能几分钟、十几分钟就到， 方便。 像这个叫朱砂湖，像双杰克湖 啊, 啊，这周边的好几个湖，另外还有它有个叫硫磺山，你可以就是坐缆车上去整俯瞰整个。 看到照片了，拍的。 对，我们都看到了 这些景点。 是的，是的、哦，而且就感觉它这个真是童话小镇的感觉。你往这边看是那个班夫小镇，往那边看就是整个的洛基山的这个峡谷啊，中间的这个冰原大道，刚才说的93号公路、 嗯、 啊，它还有一条高速公路 EA， 就是从山谷里面穿过去， 在山谷里 开，山谷里面开， 那从上往下拍那张照片真的是， 是的，是的，就是感觉特别好，就是真的童话一般的一种感觉， 嗯， 而且就是感觉整个的自然的景观和人文景观结合的非常好啊，它的这个人与自然结合特别好， 哎。我插一句话问李瑞先生啊，因为生活在这样一种环境当中的当地人，比如说就在这个班夫镇生活的这帮人、 嗯、对， 有没有跟他们交流一下子呢？有没有跟他们接触的机会呢？ 你可以 有时间吗？ 去餐馆，就跟我最大的、 哦、 去餐馆、哦、超市，你可以去买补给或者这些当地的、这个、 得聊天攀谈吧、 对，可以、而且给我感觉当地人非常友好，非常热情 啊， 对，应该说对这个游客非常的这个 友善， 对，就是你拍的时候啊，就你可以去跟人去交流这个你拍的照片啊、 嗯、 人家会说，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在地方这个买的这个纪念品的时候，我给他看我拍的梦莲湖的这个照片，然后他说、 嗯、 哎那个哎这个特别好，然后那个我给你一幅我画的这个画我送给你， 哎 哇、 啊、 就是梦莲湖，就跟我的这个照片完全一样的角度，就是一模一样的角度啊， 天 哪，日照金山的那个感觉，就是当地特别的友善 开心 啊、而且就是感觉他们也非常热爱生活，因为就是在自然那个跟在大自然亲近以后、 嗯、 觉得他们心胸特别的开阔， 心胸开阔、 啊、 对， 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可能生活会有些失落，但是呢我们去看了这些大山大水以后，觉得生活还是有很多有趣的地方值得， 就会改善提升我们的心底期待嘛、 嗯、是的， 一荡心灵、 啊、没错没错，而且真的是当地觉得他们这个对这个游客应该说是非常好客的， 嗯嗯， 对， 班夫和贾斯伯这块大概可以一周的时间， 一周的时间， 下一部分的感觉是什么呢？李瑞先生，您要给大家呈现的是、 哎、对，其实这个班夫和贾斯伯周边的还有几个国家公园， 好， 还有一些省立的这个公园， 嗯， 虽然这个大部分可能对于这个时间紧的话就去两个，其实周边还有很有几个很好的，一个就是叫优贺国家公园， 也说过 优 贺， 对，优贺它的英文叫优贺，就是相当地土著这个打招呼的这个 优贺。 没错，没错， 来了，老铁。 哟呵， 小时候咕咚来的，这就是这 哟呵。 对， 哟呵。 当地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湖叫翡翠湖。 哦，对， 翡 翠 湖 据说很美。 没错， 有拍摄照片。 有它的翡翠湖，它有这个湖边这个小木屋，晚上亮灯以后，真的是一种这个湖边的这种 小宇宙就燃烧吧。 啊，对，哎呦，特别特别好看， 真美。 而且班夫这个地方，就是或者是整个洛基山最大特点，就是它夏秋冬都可以去。这个地方的话，冬天的话就是全都被雪厚厚的雪覆盖、 嗯、 就跟咱东北的雪乡一样，它也是非常厚的这个雪、 哦、 听地、 啊、 那个湖也结冰了吧， 湖结冰了、 哦、 而且那个这个雪就跟棉花糖是那种感觉， 我的天哪， 对，那冬天我没有冬天去啊，但是我看照片非常的好、 嗯、哦、 啊、 想想吧， 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 噗哎呦真的 对 美的、 啊， 然后还有就是像这个班夫的东边，就是在班夫和这个卡尔加里之间，还有一些他当地的省立的公园。 嗯、 因为班夫和加斯珀呢是国家公园， 国家公园 National Park， 它有一些省立公园。 啊、 其中最有名的，像当地的有个叫这个韦奇池塘，然后像、具体的名字可能这个省立公园我可以查查，但是这个是有一些小众一点的、 嗯。 我们之前看的就是叫这个电影《断背山》 哦， 其实不是在美国拍的、 哦、 啊。他就在落基山的这个 加拿大 拍的，落基山拍的，而且也应该不在班夫，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他附近一些省立公园 、 哦、 小众的，但是呢景非常的好，还没有就是 没有什么人、 嗯、 国立省立基本都挺优秀的， 都非常优秀、 都好， 是的，非常的优秀啊、 嗯、 非常优秀，对、 嗯、 所以我觉得当地呢其实除了这个大的一些景点以后，那个可以有时间或者当地去有一些、 嗯、 新的一些探索吧，去看一些这个我们可能不太关注的，甚至于我们在路上的一些景观都非常好。 自驾的时候、哦、 就是我们这条道叫 Icefield 的就是冰原大道，这个就刚刚说的一个93号公路，对、 嗯、 这个大道本身呢就一路就是其实他从班夫到贾斯珀车程也就两三个小时就正常开、 嗯、 但是你真的是走到一个地方就走不动道了，这条路如果 必须拍 就你可能要花多半天时间就走完，他会有这个你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景点，就是路边就是一条笔直大道通向远方，尽头是雪山，两边是这种那个白桦树， 多难得呀， 白桦的， 还没有会车， 没有会车，人 会车 没错， 哎呀也只有会面了、嗯、我跟你讲， 对，真的就是你没有什么景，最美的风景在路上、 哎、有些人呢 真是 开这个自驾车为什么喜欢自驾呀， 对啊， 如果碰到这种笔直的大道它有公路控， 对， 真的把车放旁边去，蹦个高趴在那儿，各种造型就来了，没有人，一三二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是注意安全， 但是拍出来的照片真的各顶各的好看 呢，那真的是太好了，因为我们如果要是在国内自驾的话基本上你是不能在高速公路停车的， 停车 对那是不可能的， 是的， 对， 而且为什么说当地的旅游非常发达、哦、它会专门有一些停车的港湾、 哦、 或者说有大量的这种观景台， 对， 这就是说因为 提供给大家这样 的拍摄，对，当地的公路部门天天走，他知道哪块好， 是的， 你就按照他那个这个停，他说前面有一个停车点，有路边绝对就是好的， 绝对好风景。 对，因为我们只能停服务区，完了还上不了高速啊，还不能上去哈。 没错， 是的。哎，其实我刚才一直有一个疑问，刚才咱们说了，就加拿大这么多湖，每一个都很好看，然后他们都是散布在这个各大公园当中的，是吗？ 是的，是的。 对，那如果要是说就是把这几个湖都走遍的话，它是只有一条路吗？会不会走丢啊？ 不会，这个您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你不会，这就一条路，它就像那个。怎么说呢，树枝一样有主干，然后中间有一些小的一些分支，你可能前面说哎前面这个一公里是一个口、 哦、 拐进去以后 是什么什么地方、 是一个小什么样的小湖、 哦、 你可能沿着森林小路里面走，前面豁然开朗也突然出现一片湖， 挺合理的 啊，就是那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非常的这个 就跟假的似的， 没错 是不是， 真是 对对对， 安排有序， 是的， 哎呀，真的是，就柳暗花明又一村呐、啊， 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这种感觉。 跟别人说，哎呀，我那天去那个班夫跟那个走丢了，你太厉害了， 你是走哪儿， 你都能走丢 ，就一条道你都能走丢， 就像桃花源豁然开朗的那种感觉， 真是、 感觉前面可能没路了，突然一片开阔出来，哎，有湖上有野鸭，有这个水鸟，哎，特别安静，而且这个。当地最有特点就是它那个很多的景点旁边有就是头一般都会有两把红椅子，如果当地是有这个非常著名的景点的话，它会放两把那当地旅游部门 有讲头吗， 是长椅吗， 就是这种类似于躺椅或者扶椅这种感觉啊，你可以有两个人，你可以坐在扶椅上面去休息，其实这个红色椅子在周边那个景观里面非常醒目，也可以作为一个拍照的一个道具， 哦，我以为是有这个比如说寓意呢，没有，它就是放一个红色 椅子，但是它 只有两把， 对，一般都是两把啊、哦，就是相当于就是两口子或者是情侣去休闲去玩的， 拍个照什么的。 这都 啊，你知道？ 你 说你 知道什么？这个是根据他们的人口密度设置的。 啊，是的，你说的这个很有道理。 有道理。 人口密度 有道理，有道理。对，我觉得这个漂亮的景色，你刚才说呀，秋天。 冬天、夏天都可以玩，为什么春天没有说？ 春天其实他们当地因为海拔和纬度比较高， 没有春天这一说。 对，他的春天其实得到、得到七八月份。 了解了， 得到七八月份的时候才是花季。 了解了， 花季那就直接是夏，就是夏秋冬两三季。 对，三季， 夏秋冬是这种感觉。 对， 对 就比如说那个自驾的感受，那这一路的住宿方面，因为老人嘛，也需要住的安静一点，别太麻烦到达。您选择住宿的话，会跟老人商量吗？ 对，会，我知道他们的那个大概的喜好，其实就是只要干净。 妈妈喜欢住别墅， 啊， 爸爸喜欢住大院子的，对，跟李瑞南的， 这个 怎么选择的呀？ 对，一般来说呢，我们会离着景点的近一些。 对， 我对这个地点的要求比较高，就是你他有时候啊，我可能会一早出去，我自己开车出去，这个但是他们也不会无聊，因为这周边就是湖，出门就是湖，他们可以自己走路， 坐一会儿，溜一溜， 对对，溜一溜，然后 都红椅子， 哎，对，没错，是的，像包括说的翡翠湖，包括路易斯湖镇，还有其他的一些湖泊呢，它旁边就是酒店啊，出门以后小木屋，出门以后就是 设计方便， 对， 这个设计 满足老年人， 太棒了， 没错没错，所以说当地真的是对游客非常友好， 全程酒店嘛，没有住民宿吗？ 也有民宿，但是我们可能就是 没有选择， 对对对对对，要民宿的话你可能需要当地到了以后再订，可能没有那么方便，对，但是是有一些民宿的啊， 是的， 对， 就整体这个行程全是自然观光，有没有城市游走的观光部分有吗？跟父母？ 对，这个说的就是整个落基山基本就是自然风光， 自然风光了， 对，如果要说到了加东，像多伦多呀，包括这个就可能一些城市要多一些，包括尼亚加拉瀑布，那就是后半段行程， 这个瀑布要说一说， 对，尼亚加拉瀑布这个我看那个照片，哇，太壮观了， 对，我们其实也是订的酒店也是叫瀑布景房， 瀑布 景房，就跟咱们的湖景房似的，它这个我们在酒店上面这个打开阳台窗户就是尼亚加拉瀑布的全景，而且这个有一个特就 跟假的似的， 对，诀窍就是你要看瀑布的全景，一定要在加拿大境内，因为我们之前那个我们还去了美国对面美国，就是他们那个有碰见从中国来的在美国境内的，他们说你跟他们说你美国其实看不到全景。因为你是想看必须要站在瀑布的对面才能看到全景， 对， 所以你在美国境内的话，身上的瀑布的上游你只能看到瀑布的从上往下看，而不是从对面看， 知识点 get 到了， 对， 在加拿大 一定要在加拿大的，对，而且这个加拿大它是有这个很好的这个酒店啊，也有这种观景台，你可以去看这个瀑布的全景， 太美了啊，你说 太羡慕了，人声鼎沸了，一开窗户就加尼亚加拉大瀑布， 哇，那呼啸的那个瀑布声， 我想问问李瑞，这个房间这个酒店叫什么名字？我想问问 啊，喜来登， 哦， 喜来登， 你看选这地方啊， 是的， 是 真会选呢， 对， 是的， 这个 它没有楼层的限制 啊， 它很大嘛， 有一般瀑布景房需要高一些， 对 啊，高一些， 而且你大家知道这个尼亚加拉瀑布晚上有灯光秀。灯光秀 啊，对对对，是有 不同的灯光，几秒钟会变换色彩，还有特别漂亮。晚上 叔阿姨多开心。 对呀，我觉得这比那个烟火还要梦幻。 喂，把那个破烂家伙拿出来。啊，还有感觉， 因为不能回老年人吧？ 对， 就反正是享受生活。 是的，是的， 好棒，好棒！ 像不用足不出户，你可以在躺在床上就可以欣赏那个大瀑布。 对呀，是落地窗吗？ 落地窗必须落地窗。 你看，全落地， 专门设计的。 对，这个窗户怎么有手印子？ 喜来 登， 对， 喜来登， 都到处都是雾蒙蒙的。 对，哦，那尼亚加拉瀑布也在班夫这个小镇附近吗？ 啊，没有，这个尼亚加拉瀑布在加东，就是东部了。 啊，东部了。 对， 你们是直接开车去了东？ 啊，没有，我们坐飞机过去， 飞过去的， 所以就是相当于我们十月一号到七号这后半段，我们在东边，就是多伦多、尼亚加拉瀑布，还有这个枫叶这个公园。十月一号之前是在落基山，中间就飞过去， 安排挺好。 对对对， 这个安排还是很合理。 问一下啊，尼亚加拉大瀑布，如果不是躲在我们的喜来登的这个房间里看它，近距离走的话，是不是有项目？ 有 吧， 这个它其实这个湖瀑布旁边呢，就是这个城市的这个主干道。你这个路边，你随便找地方就可以看。 妈呀，城市主干道， 就感觉就是一伸手就能摸到瀑布的水的。 那离得有多？那会不会那个水都溅到了那个主干道上？ 不会，因为它是水是往下流的，所以这个路呢，其实是跟有角度，就不会有那个。对， 太棒了，这个设计。 对，但是你要说想见水没问题，你就坐船。 你就坐船到那个尼亚加拉瀑布下游的， 因为我看到伊瓜苏瀑布嘛， 对， 你他那个那个船很大的， 是的，是的， 穿雨衣会打到你的，很、这个气势呢， 一样的，穿雨衣没有用， 没有用是吧？ 肯定都会湿的， 是的，没有用， 对的，对的。 这个尼亚加拉瀑布还是，这应该是世界最大的瀑布了吧？ 世界最大的瀑布， 气势汹汹 的。对，你坐船或者说你到瀑布的，你沿着栈道到这个岸边也可以去感受，那就跟淋雨一样了，就是水呼呼的从这个、 适合夏天啊， 但是超级淋。 哎，对对对 对， 喜来登不用， 这个简直太棒了， 喜来登都不用刷墙。 啊，喜来登这个外立面一定得是那个抛过光、打过蜡的瓷砖啊，要不然受不了，受潮。 是的， 叔叔阿姨对于尼亚加拉大瀑布，他们的观赏方式喜欢就是在待在房间里看看就可以了，是吗？ 我带他们，因为我们之前也带他办了美签，也去了美国那边。 哦， 这是他们第一次去，其实是一种很特别的方式去了美国。 哦， 他这个两国之间有一个叫彩虹桥，就是横跨尼亚加拉河。从那桥上开车就到美国这边， 太惬意了。 其实尼亚加拉瀑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从它的上游这个桥上面、路边或者是这个坐船，各种角度，包括栈道都可以看，全方位去感受，真的非常非常震撼，世界级的景观， 汹涌， 世界级的景观， 是的， 真的 是 毋庸置疑啊！ 感觉这个大自然面前真的很渺小的，真的 是吗？ 对，哎呀，这有机会一定得去加拿大看看。我觉得加拿大就是那种大山、大河、大景。 没错，都是我喜欢这种，因为这种我因为你咱 出片儿啊，这 对， 绝对的，而且关键你看到这种景，你心情就一下就打开了。 对啊，就是真的诗和远方的感觉。你说你真的你去看一看，什么烦恼都没有。 对，就是恬淡是一种，比如说小资啊那种什么很有历史感的欧洲的部分， 哎， 对，那是精致，对，但是大景又是另一番。风味 跟欧洲不一样的感觉。 对，除了这个瀑布，其实还有比如说枫叶呀、还有各种的一些采撷哈。 对， 再说说哈， 尼亚加拉瀑布往北开大概2个小时，就是当地最著名叫它叫埃尔岗昆省立公园，加东安大略赏枫最有名的地方之一，就是那个地方，就是你可以看刚才给你看 它的美成什么样，我们看到了， 真的就是你看到的目及所处全部都是五颜色六色彩叶，没有别的东西，全都是彩叶，真的是饱览。什么叫饱览呢？就是真的是你看完以后真的就是、 您也是去过很多去观枫的地方哈。 对， 这个地方应该是非常优秀的， 非常最最真的，我到目前为止看到的 第一名， 第一名 最优秀，没有之一， 第一名。 对，因为它的整个的树啊非常的整齐，而且那个一望无际，非常的干净，没有任何杂质， 是， 哎，就是它的这种那个枫叶这种感觉没有任何杂质，特别纯， 干干净净， 干干净净，就是红色、黄色、绿色啊，这种包括可能中间还有一些河流、湖泊，就是特别纯净，特别出片。 而且我觉得它是那个一簇一簇的，都特别特别厚，特别密， 没错， 它不像有的树可能啊、哎、就那么几只， 发量特别足， 对，就是特别浓密。 对，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阿尔岗昆这个地方呢，它周边全是湖泊、星罗棋布的湖泊，它水气足，它到晚上以后就树叶子就靠水蒸着 湿润、 湿润，所以叶子就特别拍出来特别饱满， 空气得好成什么样，不像话， 对， 是的，那一个叶子这么大， 对，肉眼 阔叶植物， 对、 大家想象3秒钟 啊，三秒钟啊，得去呼吸呼吸， 对 啊，你说是不是、 是的，是的， 整个人真的是比之前感觉高大了许多， 而且这 能成下事儿。 这个地方氧就是负氧离子还是说含氧量一定特别高， 非常高，真的 是一进去就跟打了氧一样，哇，精神了。 省立公园他们的配套设施像栈道啊、游览的环境啊、小径都很多，是吧？ 都非常好， 补给站也有在里边， 有，非常有，它的这个、这个旅游商店，包括补给的地方、咖啡馆、停车场，非常的全都非常互道、 喝咖啡看枫叶那也挺舒服的， 对，非常的惬意嘛， 是的， 喝水， 喝水，对啊， 它有好多林间的这种这个补给的地方啊，这个你去坐开车也好，或者是走走路啊，溜达溜达半个小时，甚至说你这种省立公园，你甚至如果有条件，你可以飞无人机，但是你要注意安全。 哦，对， 从空中的角度去看，有时候你地面看的话，你觉得树已经彩已经很漂亮， 因为直接是1米2米海拔嘛，你看，对吧？ 对， 你唰上去， 就是飞机一看你一飞起来以后，整个就立体了。而且真的，你看的目就是感觉应该是几十公里、几百公里范围、100多公里范围内全都是红叶，啊，因为空气能见度特别好， 几百公里， 几百公里， 几百公里，可能这几十公里肯定是有了，100公里肯定是有了 啊！我的天哪， 能见度特别好， 哎呀，这得是什么样的？ 100公里全是枫叶， 对啊，关键是你100公里你都能 大气透明度可以好到让你看那么远。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特别好。空气真的，你要是真的想疯的话，去那边看就。 这妥，怎么了？我要替广大的朋友问个实际的问题。 你问。 国立啊，国家公园、省略公园、美不胜收啊，优秀第一名啊，在我们旅游行中排名哈。 好。 收不收费？贵不贵？有没有免费的？ 它是这样啊，就是国立公园呢会收，就按车收费，不是按人头。 按车。 哎，一个车大概是100加元，大概是500-600人民币的。 那我们去依维柯。 啊，就是 然后省立公园更便宜了， 也会收费。省立 对，好像也就一车也就几十块钱， 都是按车收费的， 按车收费， 全都是开车进去游览 的，对 的，并没有步行的，是吧？ 没有没有，特别大， 这个步行也走不了，太远了。 哎， 先生，你要干什么？我要进公园玩啊！对不起，不能步行。 我们不是那种小公园，我们是大公园， 大公园， 开车开车。 对，基本上它是尺度是几十公里这个量级。 哦， 对，所以你其实而且开车自驾非常方便。 可是说到走。那有没有在这个公园里徒步的呢？ 有，你可以到一个地方，那个停了一个停车场，哎，你就背上 溜达嘛， 溜达，你可以走个半天野营，一天的时间都有野营。 这个地方，比如说你开展一些 safari 啊，户外的时候呢，路标也非常明确，大家不会迷路， 非常明确。它会比如说前面还有几公里，就几百米到下一个景点，然后都标示的非常清楚， 很好的。 而且当地会你在公园的入口处有免费的地图可以索取，标注的非常的详细，每一条最小。舞蹈都可以， 有中文的吗？现在 有，非有， 你看看， 你看看，有中文了。 而且中文的 国家旅游年嘛， 对，中文的是最少的，也就是说拿的人最多的，就是剩下没几本了。对， 有没有小一字体的？你的眼睛戴眼镜去吧，小一字体是没有的。 小一，我们都是小五。 小五，你这小。我觉得中加旅游年呢，让我们更加的有方便的途径， 对， 去了解美丽的加拿大。而加拿大呢，确实是有特别多的元素啊。刚刚我们的李如先生只是说了这个行程30%-40%，挺多了。 我觉得这个行程，对啊，30%-40%，而且这都是自然的这个方面。 刚刚 还有城市的风貌。 注意到一个细节， 嗯， 说李瑞也经常自己开车出去的，是拍照片去的吧？ 哎，对对对， 你看他得拍照片去， 因为 早晨 早出晚归，可能拍照片。带父母的话，他们可能白天 有点累。 对对对。但是其实当地可以，你可以衔接的非常好。 全程的饮食，老人家适应吗？ 饮食是这样，他其实当地也有一些中餐馆，不太多，但是也有。 找呗。 对，有。包括贾斯珀这样的小镇都会有。多伦多更没有问题。然后像西餐，他们也吃得惯，也没有问题。 真好。 对，打开大众点评找就行了。 是的， 对， 是的。 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能把这趟行程呢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哈。有时间，李瑞先生在忙碌的工作中也在呢，我来我们节目分享一下没说出来的一些东西哈。 好的。 或者还因为他去过世界的太多馆，一个低调。的人 太低调了， 地图上都是他的行程的红章，啪， 是的，低调而专业的一个旅行家、摄影家。 对，你再有机会，如下次来的话，可以把摄影的一些技巧交给我们哈。其实您的一句话，也许能点拨很多一些入门的朋友十天考虑的问题，一句话给解决掉了。 对，要说摄影技巧，我们完全可以再做一期， 对吧？ 再 是吧？ 真的， 这样到那怎么拍人像漂亮？ 对呀， 怎么跟人像结合？ 那个地方拍人像特别 对吧？ 特别 是吧？ 对，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跟李瑞先生聊到这里了啊！谢谢李瑞， 好，谢谢 谢 谢主持人，谢谢谢谢。 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加拿大有生之年，蛋儿， 我得去， 去， 必须的， 你们拉上我，哎，拉上拉上，哎。I know there's a place that I want to know. It's deep in my heart. I'm digging my way. The love I have seen, it wants me to stay with you. Wants me to stay with you. 是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我国西在南。